号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咧直播室入面咧就有我茉莉啦，仲有 Kitty，Hello， 系电话入面咧就有敏大人， 系 ，Hello， 今日系呢个超级月亮日啊。 系啊，我见到好多人 po 咗相，系咪我已经 miss 咗啦？ 唔系，你而家佢话六点几嗰阵时系最光，咁但系其实今晚你睇都系最近，即系今年里面最近地球嘅。 知道 几 多点啊？即系我放工嘅时候，系咪都仲可以睇到噶？ 应该睇到，睇到系特别光、特别近嘅。 哦 ，OK， 我都冇试过睇呢啲 super moon， 即系话超劲嗰啲咧，特登去睇我真系冇。 系唔紧要，唔睇呢个超级月亮咧唔紧要嘅，因为网上有好多嘢咧都好好睇嘅。 系， 问大人上次都有讲过，就系有啲人为咗想吸引人而去做一啲唔好嘅嘢啦，就系残杀呢个嘅宠物啦。 系， 咁跟住咧令到我咧都有一个嘅迷思啊，我发现。其实是的，宠物呢的而且确是真的在网络世界里面是有一个很庞大的力量的。 嗯， 是吧，这个 Rule Zero 啊。 是 不要搞啲猫啊。 除了不要搞啲猫之外，原来它都会给到很多能量我们的。 嗯， 而且呢它们的吸金力也都非常之强的。 我竟然。 是啊，那一阵间可以讲一下它有几强啦。但首先我想问一下啦，我知道 Kitty 有养狗啦，敏达人之前有养猫啦，但你们记不记得你们第一次养宠物的时候是几时和什么情况下去跟它们有缘分的呢？ 我好细个，我妈就有带到狗仔翻嚟去我哋屋企养咯。咁所以我第一次接触宠物可能系三四岁咁样咯。 哦，即系你妈咪带佢翻嚟养先。 系啊系啊，我仲好记得系佢初带佢翻嚟咧，就摆咗喺厨房，即系因为我哋厨房咧有个闸嘅，因为嗰阵时我都仲好细个咧，即系细细个整落，即系唔俾啲小朋友冲入厨房嗰啲闸嚟嘅。到我大咗少少咧，那个闸都仲喺度。我仲好记得有一晚，即系细个瞓到懵懵松松嘅时候，我妈就好似吵醒我同我哥，跟住就话：，你哋过嚟厨房睇下里面有啲乜嘢咁样。咁就好细只嘅西施狗仔咯。 系。 哦，咁跟住我哋就劲开心啦。 系，系咪就系你对上嗰只啊？ 唔系啊。是再对上一只啊，系啊， 咁啊，我冇谂过，因为通常系啲小朋友女阿妈买猫买狗仔，或者去领养一啲猫仔狗仔翻嚟噶嘛，今次系调翻转嘅。 系我妈都中意小动物嘅，因为 系， 所以其实由我董姓开始到而家，我系有三只狗仔咯。 系敏大人呢？ 我啊， 系。 其實好細個嘅時候，即係我住屋村噶嘛，嗰、那個年代非常之規管嚴謹嘅，就唔養得寵物嘅。但係有時喺屋村附近嗰啲街市見到啲貓啦，咁我試過見到流浪貓，咁跟住咧我就走去買啲牛奶，因為我哋睇啲書啲貓係飲牛奶噶嘛。係。咁買一包好細嘅紙包牛奶開俾，咁佢又唔飲咁樣啊。咁但係咧。呢件事就令我想起阿茉莉前几日咧同我讲啊，原来阿茉莉系随身携带一啲猫粮嘅、哦，佢系即系以便不时之需咧，要做咧即系救猫旅盒嘅、哦。不如你讲翻啦，嚟自嗰啲咩猫汤啊？ 系啊，嗰啲叫猫汤包啊，而家呢排好兴啊，近呢几年，即系之前大家就可能会买一啲嘅猫零食啦，或者猫嘅罐罐啦，即系啲罐头噶嘛。但系早几年其实好耐之前已经有嘅，但系就偏贵。咁而家咧都有分嘅，有啲就已经平咗啲噶啦，咁我就跟住见佢独立包装又方便，同埋啲猫又中意，因为我成日觉得流浪猫狗可能佢哋冇得，即系对于佢哋嗰个界别里面嘅美食可能要少啲，因为可能佢哋食可能垃圾桶啊，或者可能有人 系 执嘢食，又或者就算有人养佢，或者有啲人喂佢食嘢，可能都系喂猫粮，即系干嘅猫粮或者罐头，或者自己煮啲蒸嘅鱼啊嗰啲，即系等于我哋人类都想食下薯片嗰啲咁，所以我就不如拎住两包呢个猫汤包俾佢哋食咯，系任何一只猫都一定中意食噶，因为我见我依啲猫咧，佢就算临走。走啊，差唔多。唔肯食嘢，通常我哋唔肯食嘢噶嘛，有段时间。唯独是肯食汤包咯，咩都唔肯食，水都唔饮嘅时候就净系食汤包。 咁好病噶咯， 好病噶啦。咁所以我就见啊，咁我谂应该。 流浪貓都一定中意，所以就方便拎喎又。 哦、 因為如果我拎乾糧嘅話，又一大包咁樣又重咁樣，所以咪咁樣咯。阿敏大人就因為以前嘅時候見到啲流浪貓嗰啲啦，我真係大個先知咧。其實我而家中意貓多啲噶嘛。 嗯。 以前其實原來我係同狗有緣先噶。我係聽翻屋企人講話，原來我細個嘅時候，我以前細個住嗰啲木屋村嗰啲噶嘛。 嗯。 咁我阿姨就好中意動物嘅，咁就我阿姨係直情話喺家誒，即係喺屋企嘅隔離有一隻好惡嘅狗， 嗯， 無啦咬住我阿姨個面喎。我阿姨係直情而家係都有達拉嘅，咁跟住 咬到面嘅，因為佢踎低或者係諗住喂狗咁樣。 係啊係啊，話佢好細個啫，話我阿姨嗰陣時幾歲嘅啫。咁跟住之後嗰隻狗又好大隻，即係隔離屋嗰個啦。咁跟住之後咧就一嘢就咬住佢頭，就跟住我啲屋企人就以為冇噶啦， 即係以為你阿姨冇啦。 係啦，因為咬住佢頭啊嘛。咁跟住，但係咧，因為我哋自己咧嗰陣時都有養到一隻糖狗叫 Dolly 啊。佢 Dolly 其實係擺到明係細只過出面嗰只狗好多倍嘅。但係為咗救自己小主人，衝出去唔理咯。係啊，同佢搏命咯。跟住之後，我細姨條命就冇事咯。 咁啊 ，Dolly 點啊？ 阿 Dolly 都冇事之後，係啦。咁跟住自此之後，可能咁樣，我阿姨中意狗仔，咁佢一翻嚟第一隻。我見到的寵物咧，都係即係除咗多年之外咧，都是狗嚟嘅。而跟住我聽翻大個之後，聽翻屋企人講話，原來我細個嘅時候，一歲嘅時候都是跟佢住木屋噶嘛。跟住佢哋話咧，原來我坐喺學行車嘅時候咧，我就好興咧就蝦呢只多年嘅。我就坐喺學行車度就會追住佢踩佢條尾。跟住之後我就話真㗎，佢話係啊，你成日蝦佢嘅，成日追住佢踩佢，佢又成日避開你唔理你喎咁咯。咁所以呢一個就係我自己都係養寵物嘅第一下嘅結緣。 喂，阿莫莉啊， 嗯， 我真係有樣嘢咧，你令到我講有一樣嘢咧，我要講起寵物嘅。但係咧，我哋聽首歌翻嚟講啊。我係因為有即係我通常咧，我唔會嘥啲力量去爭一個人嘅。但係因為咧，我有個朋友講一樣嘢。俾我聽就咧，我就對佢好有戒心，而且好憎佢嘅。不如嗱，不如聽首歌翻嚟，我講俾你聽。 好啊好啊。 可否一覺甦醒，推開窗看看風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遇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求爱恨都不疯，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只淡静岁月。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多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愿过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吓怕了难挨是不折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ee I。照顾。 在劫难里，希望从未给玷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低估 ？You may say I love you， 都变了甜品似苦，巧妙地发表这篇苦。即使要蒙着我再更大声呼呼。 这个歌曲咧就系、是、啊呢、这个姜 B 啊姜涛嘅蒙着嘴说爱你， 嗯、 我成日咧都会讲啊蒙住个嘴说爱你， 我成日以为蒙着眼啊蒙住嘴点讲咧？ 系啦， 可能用行动表示啦。 系啦，我哋爱动物都系用行动表示嘅。敏大人就话啦，因为一件事令到佢好嬲，究竟咩事呢？ 系啊， 系啊，咩事令到你咁嬲呢？ 嗱，話説咧，我有個朋友咧，之前咧，我即係講緊二十歲之前啦，咁梗係唔係好明白一啲即係人性嘅嘢啦嘛。咁、但係我就硬係覺得咧，我有啲點講咧，即係有啲良知啊，或者係唔知係心理嘅作用咧，令我話俾自己聽，有啲嘢係唔啱嘅。咁、話説我有個朋友咧，佢係喺屋企養狗嘅。咁佢咧每一晚，咁狗亦有可愛嘅地方啦，但係都會有。要照顧佢嘅事情噶嘛、就包括幫佢倒呢一個噗噗啦，係 啊， 咁咧就咁但係咧，我個朋友都唔係講緊佢呢樣嘢喎，佢係講佢咧就我個朋友有個妹嘅，好似 B B 女嚟咁，咁成你知咩叫痰管啊？你哋知唔知噶？ 知，細個都有用嘅， 係 係啊， 踎喺個兜度噶嘛， 係啦，咁咧佢咧就除咗要幫個狗處理噗噗咧。佢就要幫個妹處理佢痰管入邊啲噗噗喎。咁跟住佢有一日同我講啊，咁我個朋友都成二十幾歲。咁佢就同我講話，我啊幾聰明啊，我真係唔想同即係我妹去倒個痰管咧。咁你咁即係日日都好煩。咁然後佢就話咧，佢就將只狗個頭壓咗落去個痰管度。然後咧。佢話跟住佢好好笑咁同我講話，原來啊啲狗啊真係會食屎嘅，食曬啲屎啊咁樣。 唔係啊嘛。 咁佢咧講嘅時候係帶住成功感啦，同埋好似好有創意咁樣啦。咁當然我嗰時都係細路女啦 嚇。 但我已經覺得好唔妥。係。我覺得你喂大佬，你行去倒，你都可能係拎個痰管去廁所，然後就將嚿屎掉咗落去屎坑咁，錯撳一個掣啫。你點會去？因為你唔想行去做呢個動作，你去逼一另一個生物去食一啲咁污穢嘅嘢咧咁。 希望佢只係講下嘅啫，係嘛？ 佢有 眼型咁樣嘅啫，係嘛？ 咁因為嗰陣我都未曾咩嘛，閲人無數啊嘛。咁、但係我後屘再聽佢其他事蹟咧，我都覺得呢個朋友真係不可以教咯。係、啊，咁我心理變態咁，佢可以佢初可以對狗係咁，佢慢慢就會對人係咁噶啦。好似我上次講嗰啲變態殺手咧，開頭就係殺小動物啦，殘害小動物，跟住就會殘害人類噶啦嘛。咁但係嗰陣我會覺得我個良知都話俾佢，哇！呢、這個人真係有啲奇怪咁咯。係啊， 不過其實狗仔唔係即係正常應該唔會食嘅。 係 我即 係我唔知佢點樣呃佢，我唔知佢點樣呃，係咪真係唔會食？我真係唔知道。 健康嘅狗仔 唔係健。我唔重点，我唔系研究只狗，可能我都应该研究嘅呢样嘢。如果作为一个编剧啦，而家大个咗作为编，到底狗系会唔会食屎嘅咧？咁样咯，吓咁我哋当然我哋做打工仔真系成日食屎啦。 咁但系另外一啲屎， 系今日佢就话佢同我咁样讲，咁我冇研究，我就系觉得个人点解可以做到件咁嘅事啊？ 咁呢個真係好鬼過分嘅，係啦， 係啊，唔通阿 Kitty 會幫我研究，因為你哋養狗噶嘛， 係啊， 你覺得狗會唔會？ 我覺得唔會咯。我之前有睇過啲書咧，佢話有啲狗仔即係會食翻自己啲噗噗咧，好有可能都係佢自己即係本身有病，佢先會嘅。就如果唔係正常咧，譬如我觀察我， 係 咯咩病點解會食自己啲？ 我唔知係心理病啊，定即係可能運得耐，我唔記得咗。即係類似係好似話係心理病，唔係 點？ 唔係係佢係真係有病嘅，即係 physically 有一個病嘅，應該係佢先會咁樣咯。如果正常， 如果我个朋友日日咁样对佢咧，可能佢有即系佢就系讲咗一个 incident 啫，佢可能有其他嘢都会令到呢个狗仔啊正常啊都变成佢个呢一只狗仔系精神健康有问题啦。 同埋会唔会就系话佢唔威逼只狗仔咁做嘅话，就可能打佢，所以就令到心灵上面知道佢自己要咁样做咧？会唔会噶？即系同人一样。 我嗰阵唔识太年少无知，我唔识问。但系呢样嘢我好 shock 噶咯，仲要我呢个朋友咧系一个靓女嚟噶，所以我个心好唔舒。我觉得哇，大佬呢啲真系叫天，即系而家知道呢啲叫天使嘅面孔，但系魔鬼嘅心地啊嘛，唔系魔鬼嘅身材啊，系魔鬼嘅心地、啊。 同埋佢讲嘅时候，就算可能唔系真嘅，但系佢讲嘅时候，好似表现得好得意啊，觉得好得戚啊，咁样都显得佢个人好变态啦。 不过放心啦，我觉得呢啲人实有报应噶，佢之后大个咗之后应该变丑噶啦。我都几相信呢啲噶，我几相信呢一样嘢。咁所以所以点解会咁多网民咧，即系会觉得，即系如果你哋对啲小动物唔好嘅话，就会好憎你哋，或者佢哋就会文大人之前咁讲啦，即系话你不能够欺负啊，因为佢哋嘅力量好庞大啦。同一时间咧，亦证明咧，其实真系世界上面有好多人中意猫猫狗狗嘅。咁啊，撇除咗头先嗰个唔开心嘅事啦，咁咧其实咧，你知唔知？原来近年咧喺日本兴起咗一样嘢，就系、是、人类嘅恶作剧，但系当然就唔系头先问大人个 friend 做嘅嗰啲咁夸张恶作剧，而呢啲系真系轻松去笑嘅一啲嘅恶作剧嘅啫，对啲宠物。咁原来佢哋就会咧就系、是、咧近年咧兴起喺日本嘅，兴起就放一张猫咪一啲好丑怪嘅相，即系一啲佢哋嘅丑态。咁啊，跟住之后咧就整个 hashtag 就写住叫做猫咪嘅丑照大。大菜咁样，咁就去 post 呢啲嘅相，咁啊好多人就会去留言啦，因为佢哋会觉得嗰啲丑嘅相系好可爱，即系我阿姨咧都成日影好多嗰啲丑样嘅相嘅，我系觉得好开心嘅，一路睇嘅时候，网上面都系，咁跟住最近咧就喺呢个嘅靖江啊，经营酒吧嘅老板，佢养咗三只流浪猫，咁但系咧佢咧就话啦，有阵时佢都会带只猫去酒店，酒吧嗰度玩嘅，酒吧嗰度玩嘅，咁跟住。亦都会经常性将佢哋啲相咧，即系影咗啲生活照就摆上去个 Twitter 嗰度噶。咁跟住，但系因为老板影相嘅技巧就真系好鬼差，一系就松郁蒙啊，一系就系影到啲丑态啊。明明影前面嗰只好似好型，咁后面有一只就喺伸紧懒腰，好丑样嗰啲样啊嗰啲。咁跟住之后咧，佢最近影咗张相。就勁 hit 嘅，咁嗰張相咧明明咧就係只貓咧係好似黑色衫啊，即係好似著住燕尾服好靚仔嘅一隻流浪貓啦。咁但係咧 衫㗎， 唔係即係佢意思即係黑貓係啦，咁中間心口有少少白色，就好似一個著住燕尾服嘅一隻貓咁樣，好鬼靚咁樣嘅流浪貓。但係佢竟然影到佢咧啱啱揈頭咧有條脷伸出嚟啊，好鬼核突咁。我陣間可以擺張相俾大家睇嘅。跟住結果咧。真係有一個嘅專係畫呢啲公仔嘅，或者整呢公仔嘅人咧，真係整咗隻實物嘅公仔出嚟咯。 哦， 係啊，呢一隻貓嘅醜樣怪嘅實物出嚟咯，跟住網上面就個個讚好啦咁樣。 時間來到地球最終一週，即將進入倒數，不需多點算著退路，無意佔聆聽哭訴。逃生的方舟也早被击沉，信众四散教堂终于熄灯，来远看末日到临。We gotta live it up, oh, through the fire, fire, 我这次。 还有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永欲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冻结暖化都镇定。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创新及科技局话，截至晚上八点，共收到83万宗同心抗疫口罩嘅网上登记，涵盖229万名市民。创科局常任秘书长蔡淑娴证实，这款重用口罩是由晶远国际集团在越南生产，他曾经向集团行政总裁罗正亮请教，对方主动出手协助。蔡淑娴说，每个口罩整体成本大约30至40港元，当中的加工费少过1美元，形容是成本价和友情价，生产商要承受额外成本，不明白为什么外界会认为是利益输送。多个早前因为疫情而被勒令关闭的场所明日起重开，不过仍然要遵守不同规定，其中婚礼和会议放宽到不多于50人，但不准饮食，酒吧每台不可以多过4人，亦都不设现场表演和跳舞，戏院入座率不可以超过一半。有酒吧提早一星期聘请清洁公司消毒，并且分台和加装围板，有戏院预售的场次实施的座位分隔安排，业界认为政府的限制可行。至于健身中心的器材之间要隔 1.5 米或者用隔板分隔，使用前后都要清洁消毒，连同教练在内，每个小组训练或课堂不可以多过8人。有健身中心负责人说，很难限制人数。俄罗斯的新型肺炎疫情仍然未受控，单日再破纪录，多11231宗确诊病例，其中疫情最严重的首都莫斯科新增超过6700宗病例，全国累计177000多人染病，再多88人死亡，至今1625人不治。莫斯科累计大约93000人确诊，市长说确诊人数增加是由于扩大了病毒检测次数，估计全市大约30万人可能染病。他又宣布延长社交限制措施到今个月31号，但部分措施将会在下星期二起放宽，包括容许工业和建造业复工。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发生枪击案，两名食客怀疑不满被要求离开一间连锁快餐店的堂食区域，枪伤两名快餐店职员。事发的麦当劳餐厅因应新型肺炎疫情而暂停堂食，一男一女当地星期三进入餐厅，被职员要求离开堂食区域，但两人拒绝，双方之后争执和打斗，期间两名食客枪伤职员之后逃去，警方之后在附近截获两人。三名快餐店职员在事件中受伤，其中两人中枪，一人在打斗中受伤，据报没有生命危险，两名疑犯正被警方扣查，稍后将会被落案控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957点，升2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84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64，瑞士法郎0.978，加元1.405，人民币7.09，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6.09美元，卖出1698.16美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埋炎热，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现场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諗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哒哒哒哒哒哒，究竟是来自哪只游戏的声音呢？同你话佢哋暂时都未找到得得啦得得得得呢个 effect 嘅出处，不过同大家一样，佢哋一听就知道系同打机有关嘅。今次作品回味重之余，佢哋亦都想带出游戏如人生，努力系由自己掌握嘅，关关难过关关过。作曲编曲监制叶少忠，填词有梁柏坚。上榜三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BOP 天堂了冒险岛。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lly.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新闻之后回到嚟呢度，依然都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 Kitty， 有我莫莉，同埋电话入面有敏大人李敏。Hello， Hi， 今日我哋咧就讲啊，呢个网络上面啊，啲猫猫狗狗嘅网红啊，我哋嗌佢做无鞋网红啦、啊 嗯， 有几咁厉害啊？咁咧头先咧就讲咗我哋嗰个嘅丑样嘅丑怪嘅呢个猫狗嘅比赛啦，同埋就讲我哋养狗啊养猫仔嘅经历。但是其实原来他们有讲过，他们因为实在太 hit 的关系，原来社交平台现在会有那些蓝色听听啊、认证啊那些的。 是啊是啊，即是你有很多 followers， 有很多粉丝去关注你，你才有这个蓝色的听听的。 是啊，原来猫猫狗狗都有的。 即係如果佢係真係好多人 follow 佢啊嘅專業啊，或者佢嘅 account 嘅話咧，佢哋都會得到咧呢個藍色 tick tick 嘅認證，話俾人聽呢個係真正嘅佢嘅 account 咯。 哦，咁都正常嘅，咁佢真係有好多粉絲嘛。 係， 咁驚人哋冇認佢，咪俾個藍 tick 佢咯。 係，呢個其一啦，咁啊社交平台都俾呢個嘅藍 tick 佢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咧我亦都睇咗少少嘅，原來今年咧喺 N 字頭嗰個嘅網上嗰個嘅平台啦， 係 入面有一套咧叫做《星貓泣泣》嘅電影，加拿大拍嘅，係專係拍嗰啲 hit 嗰啲咧喺網上面好紅嗰啲嘅貓星人啦，佢哋嘅紀錄片嚟嘅，即係講下佢哋嘅主人點樣去同佢哋相遇啊，佢哋點樣紅啊，就會講佢哋嘅故仔咯。咁另一樣嘢啦，好多人都會講嘅就話喂，講到呢、這個網紅貓啦。一定不得不提嘅咧，就係一隻叫不爽貓，或者嗰只叫臭臉貓，係啦，個樣咧就 U 字，即係一個 U 字調翻轉個樣咁樣嘅，一隻嘅貓嚟嘅。 喺邊度嘅？日本啊？ 唔係喺外國嘅。 哦、 一陣間我可以俾張相你睇，你睇完張相之後咧，咁你就會好肯定你認得佢嘅。 因為你留意一下莫莉講咧，你頭先阿 Kitty 問喺日本嘅，莫莉話唔係啊，喺外國嘅。對於莫莉講日本就係佢屋企嚟。不是外国来的 其实它是美国的那只叫臭脸猫、 美国才是外国，日本不是外国嘛，你不是去 是啦，我们经常都说它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是啊，是啊，是啊， 就是这样说的嘛。那这个臭脸猫你现在打不爽猫或者臭脸猫都找到的， 已经离开了人世 了，是啊，在上年它已经离开了人世，不过呢它原来呢就是堪称全球最红的猫咪来的、因为它呢是曾经登上过《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啦， 哇，咁劲！ 系啊，佢嘅 Twitter 嘅数目啊，即系 fans 数目系150万个 fans 啦，Instagram 有270万个 fans， 系270万啊，唔系270个啊， 系 喺 Facebook 入面有成850万个嘅 fans 嘅， 哦， 就连啊之前嘅美国总统奥巴马咧 都 follow 佢系嘛？ 仲有啊，要模仿佢嘅神情啊， 吓、 啊，跟住之后而令到咧，即系佢系超 hit， 即系你谂下佢喺美国 hit 到个程度系几咁犀利。咁而不过好可惜一样嘢就系上年啦、啊，喺5月17日啦，即系就嚟一年噶啦，佢走咗。咁就喺社交平台就话佢就已经自己离开咗啦，咁样。咁好多人都话即系好难过。咁但系咧个主人都话表示，咁呢个臭脸猫咧，其实佢都喺我嘅怀中入面安全。咁走嘅，即系佢走嘅时候都唔系好痛苦咁样。咁佢就话啦，呢、个臭脸猫原本个名咧叫做塔塔酱，咁咧佢咧就生于呢个2012年嘅。佢本来就系一只混种猫嚟嘅，但系因为佢原来先天性咧有一个嘅软骨发育不全症啊，所以令到佢块面望落去就成日都好似嬲爆爆，好黑黑黑面，臭脾气嘅样咁样。咁佢就點解會紅呢？就話原來啱啱就係佢哋接收佢嘅童年啊，即係2012年嗰一日啦。呢、這個佢嘅主人啊，即係臭臉貓主人哥哥，就突然間就將佢個樣，將佢條片擺咗上去個美國社交平台入面。跟住點知咧，呢、這個嬲爆爆嘅貓樣咧，就突然間紅起上嚟，個個睇到條片都勁開心或者勁中意地討論。跟住之後，所以塔塔醬咧就俾人改咗名叫臭臉貓啦。自此之後佢就叫臭臉貓咁樣，但係佢。佢哋都有讲嘅，主人就话其实佢平时真系好性格好温和嘅。咁、究竟佢有几厉害呢？佢厉害到就系个主人咧，要为咗佢成立一间有限公司，去接洽工作。跟住呢一个嘅叫做不爽猫有限公司咧，接触嘅即系接洽嘅工作啦，被誉为系世界上最搵到钱嘅猫。 我睇下佢有卖啲咩广告先，之前佢咪有我见咗啲鞋咯，即系将佢咧变咗做一个卡通嘅图案，跟住摆咗喺啲鞋啊嗰度咯。不过佢几靓，即系天生佢嗰个眼睛咧系蓝蓝地色嘅， 系啊， 都靓猫 嚟噶。咁仲要系佢除咗拍广告啦，佢仲有拍电影啦，又出书啦。做廣告的代言啦，同真正的明星是冇有分別的、而他第二本出的書咧，仲登上了咧《New York Times》入面2013年最銷量的排行榜的第三名。跟住佢就話咧，原來佢咧間接令到佢主人咧已經咧 卡咗 1億美元 嚇、一。 即係賺咗1億美元 啊！係啊，佢嘅身價係媲美一個荷里活嘅巨星㗎。 喂，但係佢個主人係點樣得到佢嘅咧？ 佢又冇講到喎，呢個就 嚇，即係佢因為愛心得到佢，咁我覺得哇，呢個真係。天道即系咩？天道唔系求近啊，求爱啊。 咁我相信应该就系、是其实佢个猫咪主人都应该善良，因为通常你咁样嘅扁面猫，好少人会中意。即系哇，你个样咁样咁丑，又日黑黑面，同埋佢又讲佢有病噶嘛？因为佢话佢嘅软骨发育不全啊嘛。咁可能好多人，好多主人或者可能唔好话主人啦，即系可能好多人都会觉得哇，照顾佢会唔会好辛苦噶咁？咁我相信个主人就系因为都唔怕辛苦，或者都会好想佢健康，咁所以就收养咗佢或者会养佢咯。咁、所以呢一只猫令到佢有一亿咧，可能就系佢善心令到佢可以咁样咯。 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寻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接受。你站在最后，如出走，身处死角逃不走，走遍低处无出口，只有这伤口。和身边每对苦旧齐出手，早告攻势来坚守，跟我一搏无退后，转眼会失手。不需精美刺绣，就是心血淘尽，但断了绝后，同压立在最后。 啱啱听过许廷铿嘅歌曲叫做《无力感》。剛才就講咗啦，即係呢個全球啦，就係、是、最紅 嘅一個網紅貓啊， 係啦，賺錢亦都賺得最多嘅網紅貓啦、 嗯。 簡單地快速地講啦，原來咧呢、這個寵物市場有幾龐大啊！原來就咁喺2018年啊，即係兩年前啦，喺、 嗯、 美國人花喺寵物嘅身上面總個花費咧係達到720億美金一年啫。嗯， 咁都係啦，譬如用具啊，沖涼啊，有得做 SPA 啊，咁樣。 係啦，我都冇諗過 SPA 喎、 啊，而 家有埋嗰啲動物針灸啊，好多嘢㗎、啊，原來。 嗰時我小寶病咧、嗯，我都花好多錢去幫佢睇啊，又自己訂過嗰啲氧氣箱咧、 嗯， 即係擺喺屋企喎，直頭係即係俾人聞氧氣嗰啲機喎、 啊， 都搞好多嘢㗎，真係、嗯。 又有貓酒店、寵物酒店有好多㗎嘛，而家。咁佢、啊啊、就話咧，亦都係咧，即係如果計翻嘅話。去到今年的话、其实可能在网红即是宠物网红的市场呢规模可能会达到成100亿美金的、 嗯。 如果这样说的话只要你是叻的话你有本事的话你只是占 1% 的市场占有率啦。你已經賺了1億美元， 你咪引誘我擁阿小豬出嚟做網紅， 或者問大你重新領養嗰只貓咪啦。咁跟住佢都有講啦，就係、是、有一個除咗貓咪啊或者狗之外咧，原來咧呢、這個坊間上面都有好多網紅，即係另類寵物網紅噶。咁、 嗯、 啊，除咗俾你估啦，即係除咗貓、除咗狗，仲有啲乜嘢？ 哦，好多喎、啊，另類寵物，仲、嗯、有啲蜥蜴啊、變色龍啊，仲、有啲咩啊？兔仔、龍貓， 係 雀仔、鸚鵡， 係 我諗好多好多喎、 啊。好啦，我再講一講啦、啊。其中一樣就係鵪鶉。 鵪鵉 係啊。一話說咧，好笑嘅呢、這個就係住喺台灣新竹嘅，咁跟住佢就話咧，原本咧即係佢喺3年前啦，就創立咗一個嘅平台，本來諗住只係練習下自己剪聲剪片嘅啫，同、埋一啲嘅效果。咁跟住諗下諗下啊，不如我試下就攞我自己屋企養嗰只倉鼠，就剪佢啲片擺上網去試自己技巧啦。點知只倉鼠走咗咯喎，咁跟住佢就停咗一段時間嘅。到佢再拍嘅時候咧，跟住之後咧就係、是、第二隻倉鼠养咗第二只仓鼠嘅时候咧，跟住无意间喺翻屋企嘅时候，执、到只暗春，于是咧、就将佢变成埋嗰个主角，摆埋上网啦，系、啦，所以暗春就系其中一个。之后啦，喺越南有一个人系会拍鳄鱼，专系拍鳄鱼， 但系唔系佢养噶嘛， 佢养嘅。 嚇、啊、養到鱷魚㗎？ 係啦，咁佢就話呢一個嘅 channel 啦，即係呢個嘅頻道啦，專係咧就教大家點樣分享大家喺屋企入面養呢個鱷魚啦，包括喂鱷魚啦。 好 common 嘅咩喺越南呢樣嘢？ 我都唔知啊。 要教大家做 係啦，就話幫佢點樣刷牙，點樣分辨其他唔同動物產卵或者個蛋嗰啲嘅知識啊咁樣咯。佢話深受當地嘅呢個觀眾喜愛。 嗯， 跟住之後啦。有蚂蚁，这个就是菲律宾裔的加拿大籍的创办人去创立的。他就会分享很多不同蚂蚁种类啦、昆虫的知识啦，透过影片呢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多些蚂蚁或者养他们的方法咯、甚至乎去给大家了解蚂蚁怎样去组织啊、再分工啊、再运作啊的专业知识啊这样咯。 即是什么都有人看的。 是啊，跟着重要他从而进步到呢就已经是拓展到这个网络商店啦，是会买一些蚂蚁相关的饲养的商品咯，系啊， 即系唔少人养啦， 系啦。如果唔系，不过以前 佢搞呢门生意， 我都见过香港系有嘅一个盒，透明盒咧、有啲泥土，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好耐年前噶啦。 挖到啲泥土落去，跟住之後就會見到有啲螞蟻整成一條條天隧道，你唔知點樣噶？你記唔記得？ 我唔知啊。 係，我係見過一條咁樣嘅片，同埋一個咁樣嘅盒咁樣嘅、 嗯。 好啦、嗯，最奇怪嘅呢、這個都係喺台灣嘅，佢養老鼠。 哦、 但係老鼠，老鼠唔係係啦，唔係倉鼠啊、松鼠啊嗰啲， 真係 真嘅老鼠， 過街老鼠。 係啊。佢就話咧，佢話説咧，呢、這、一個佢原本咧， 好多菌嘅喎， 係啦，佢原本開個 channel 咧，就係諗住就係講一啲趣味嘅實驗啊、遊戲嘅直播啊、開箱嘅影片啊咁嘅啫。跟住喺呢個濟緣即係嗰啲因緣際會之下啦，佢突然間發現佢自己屋企個衣櫃有一竇老鼠，唔係一隻啊，一竇啊！系哦，佢就话不如咁样就谂下，忽发奇想，不如拍一啲专属呢个我屋企嘅老鼠嘅影片啦。自此之后，佢就攞咗啲老鼠嚟当宠物咁样养咯。但系你唔好以为佢核突，佢嘅片咧累积系过百万人去睇。 但系系咪即系养到佢肥肥白白好听话咁样噶？ 系啊，咁佢就话咧呢一串一系列嘅影片啦，包括就系分享老鼠用嘅一啲开箱品啦、 嗯、 照顾老鼠嘅细节啦，同埋老鼠知识等嘅内容嚟嘅。咁、 嗯、 佢就话其实佢拍呢个频道咧，即系比较少见，但系咧其实佢只系希望透过自己喺屋企养呢个老鼠嘅过程入面，俾大家即系改变大家就觉得老鼠就一定系污糟嘅，一定就破坏嘅呢一个嘅观感，佢希望大家可以改变咯，所以就有以下呢一个嘅channel， 即系佢自己就整咗咁样嘅 channel 咯。 佢都几大胆、啊，我记得我之前做宠物节目嘅时候咧，都有访问过一个婆婆，当然而家喺香港就唔得啦。咁佢就系养鸡嘅，咁佢唔系农场嗰啲养鸡，佢真系当嗰只鸡咧系宠物咁样摆喺屋企里面养。 我记得我以前细个都有得养鸡仔噶，唔知问大人有冇啊？ 佢而家有养过， 系啊，有养鸡仔嘅。 但系嗰个婆婆咧，佢话系养到佢养咗好多年噶啦，唔知养咗几年咁样噶。咁我哋有问过佢话，咁如果你当佢宠物咁样咧，佢会唔会识得听你讲嘢啊？或者你教佢识唔识得去厕所？佢话唔识噶，养咗咁多年，佢都系周屋喺度去厕所噶咁啊。你叫佢，佢都唔识应噶咁啊。 但系大咗会唔会食咗佢噶？ 佢冇就係、是，所以佢先會變咗做一隻寵物咯。即係以前可能就係、是、唔知係咪啲屋企人養，諗住就係劏雞咁樣嘅，但係後屘就冇啦，就變咗一隻寵物咁樣。係 有早排成日都話養豬啊、養羊啊，係、 嗯、 見到話有流浪羊經衝咗出去公路，跟住就接收咗佢啊嗰啲嘛。我記得細個咧，我叔公有養馬騮嘅。 哦、 自己屋企养，因为我都知有睇过系话原来有一啲嘅牌照系可以养马骝，咁当然啦，我叔公喺我好细个小学嘅时候就走咗啦，咁所以嗰只马骝咧都已经系不在人世，好似话佢都走咗，我叔公先走咯、 嗯。 但系所以其实想讲嘅就系、是，原来有好多宠物咧，即系养嘅主人养嘅其他嘅宠物咧，都系另类或者我哋真系鲜为人知嘅。 多想知你碰上那个他，若寂寞，你会看会吗？音集中，你说过很怕，就似没有认识，独自列做下记忆。现在逐片逐片侵蚀，逐格逐格失陷，逐秒逐秒心死，憾事就快没法辨识。话我俗套是我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力，为记住你的脸，就当是我偏激。明明爱有真心逼降过的，奇奇怪怪颠倒间褪色，就似荡尽监狱，再写自闭公寓，逐个望透几多烂角色，不懂招架，国家恋我如恐怖故事，总不结吧，不想牵挂，谁不敢真话，从此这账号剩下一人。都想知你碰上那个他，我等你，你放弃这个家，饮杂中得到了什么？过去化作细沙，你碰上那个他。

知识 阿Sir啊，当我哋用完云端服务之后啊，记得一定要登出啦，尤其系喺公共地方使用电脑添啊，呢个动作唔漏得噶。 我梗系记得啦，我知道有啲人咧以为删咗个浏览器就可以，但其实可以令下一个电脑用户利用浏览器嘅盛存记录直接入翻去嗰个云端服务添噶。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姑阿士， 知识会者。 喂，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彤、磨莉，敏感时刻。 我 man 你都 man， 有事唔使惊，有种女汉子崔杰彤。 十有種女漢字咧 ，Kitty 就嚟學一種傳統嘅手藝啊，就係、是、學呢個石磨腸粉。咁所以咧，我就嚟到尖沙咀一間咧小店嗰度，揾到呢一間鋪頭嘅負責人咧，亦都係老闆啦，亦都有落手落腳做腸粉嘅朋友。佢咧就阿 T， 阿 T 你好。 係你好，你好 ，Kitty。 係、okay. ，我知道你咧就係九十後嚟嘅。今次係咪你第一次做老闆咧？係 啊，係啊。 係。咁點解第一次做老闆就會揀磨腸粉咧？ 其實一嚟腸粉嚟講，我自己本身中意食啦。咁二嚟就係比較簡單啲嘅，係啦。咁就因為自己本身唔係接觸飲食業嗰啲嘅，咁但係覺得飲食業係比較容易入手啲，咁同埋揀咗一樣簡單嘅嘢嚟做咯，所以就揀咗腸粉咯。同埋自己中意啲傳統嘢嘅，所以係就揀咗一個石磨腸粉啦。 但係你。今次是第一次做老闆，之前有沒有做其他工是涉及這個飲食業的呢？即可能在其他地方都偷了師，還是完全沒有的？ 小個時候，中學的時候有做過 M 記啊，跟住就冇啦。 點話你自己中意食腸粉啫？唔代表你識整噶嘛。因為你呢一個咧就唔係入貨嗰啲腸粉嚟喎，即係譬如有時喺街度十蚊三條嗰啲咧，你見到一兜兜已經係即係喺工場攞貨啊嘛。但我知道你呢度咧係即叫即整嘅喎，咁你喺邊度學呢門手藝翻嚟啊？ 專登去大陸一個地方叫雲浮啦，咁就學翻嚟嘅，咁就。嗰陣時見到佢哋嘅整法咧就好簡單嘅啫，咁就係將啲米漿落去，跟住擺落去蒸咁啦。咁就眼咁見咧就其實好簡單嘅。咁嗰陣時睇完之後，自己都覺得好簡單，所以就盲中中咁走去學咯。 即係你係本身諗住開腸粉鋪頭，所以就去揾地方學，定係唔係有一次唔小心經過見到，好似咦幾得意喎，不如就帶翻嚟香港啊？ 係經過見到嘅，不過我自己之前諗過咧。是想整台灣蛋餅的，是啦是啦，咁不過就好似覺得其實腸粉好似再得意啲喎，咁就照學咗先，咁最後咧 outcome 出嚟，其實我兩個方向都有嘗試去搞嘅，咁蛋餅嗰啲我都研究咗噶啦，咁但係最後咧就揀咗腸粉，因為覺得比較地道少少咯，即係好似可以去翻香港舊，即係比較舊嗰陣時咯，咁蛋餅就比較偏向台式啊，新式少少咯。咁我自己中意傳統嗰種感覺嘅。 蛋餅好似簡單啲喎，即係蛋餅我都識整喎。但係你腸粉，你可能即係咪要有個石磨喺度啊？又或者要磨啲米漿，嗰、那個步驟唔係繁複啲咩？ 係，我哋都會專登買一個石磨機翻嚟，咁就唔會朝早要好早翻嚟磨漿咯。中意嗰種感覺嘅，即係多步驟，我覺得係冇太白冇。不是很困難的，我覺得 不過正如我所說，連我都整到的蛋餅可能那個競爭就會大一點，可能開到成行成市。那我問一下 T， 你在這個叫做是不是雲浮市啊？ 是 啊，是啊。在那裡去學回來學了多久，還有是即那個過程是怎麼學的呢？ 其實學就學了不是很久，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不要太多時間上上面學，那那時就即係識得有人係識得一個好勁嘅師傅嘅，即係喺當地咧，其實就嗰區嗰啲人啦，都話嗰間係最好味嘅。咁就揾到人可以俾我入去學啦。咁其實就學得就三日到嘅啫，我喺嗰度留咗三日嘅啫。但係嗰個師傅就好人嘅，即係佢覺得我都咁有心嘅話咧，咁佢即係而家時代發展啊嘛，咁佢 online 上面咧都會覆翻我啲問題。咁學去嗰度三日，咁啊每朝早就四五點鐘起身啦。 因為他哋做六點幾就開始賣嘅，所以一定要好早起身。 佢嗰度係一間餐廳嚟嘅。 係啊係啊係。咁就邊做邊學咯。咁學喺嗰度stay 咗三日啫。咁翻到嚟之後，佢就 online 覆翻我啲問題咯。咁翻到嚟我哋自己試咯。咁試都有好多問題出現嘅。咁就試咗。都差唔多成個月，咁最後先出到個成品出嚟咯。 咁、你嗰陣時邊做邊學，咁你使唔使俾啲拜師費佢？即係老師學費啊，咁都要擺低少少咧。 啊，咁少少都會嘅，佢唔要我都會俾嘅，係啦。 咁就學咗翻嚟啦，但係你話啊，學完之後嚟到即係自己喺度練習啦，可能都會遇到啲問題啦。但係你譬如入材料啊嗰啲，翻到嚟香港會唔會好困難咧？ 其實材料就好簡單嘅。其實只要新鮮就得噶啦，係啦。咁米方面咧就揾咗一段時間嘅，咁同埋油方面都揾咗一段時間。咁最後都揾到，因為其實佢最緊要咧就最好要有個鮮榨嘅花生油，因為香港係好少嗰啲小型嘅鮮榨花生油鋪嘅，咁就揾唔到一樣食材啦。咁最後都揾到有一間係做到嘅，咁最後先解決到個問題咯。 即係呢啲油係你特登揾一間鋪頭去鮮榨，跟住攞翻嚟嘅，就唔係喺街嗰度買嘅。 係啦，係啦，係啦，鮮榨花生油嚟。 你自己對食係咪本身好有研究？你係食得出嗰個分別嘅？ 食得出個分別，但係咧 分別喺邊度咧？即係好似人哋紅酒咁樣嗒兩嗒就講得出啊！這個、呢個咧就有咩味？咁你嗰個鮮榨花生油同喺街度買到嗰種嘅花生油個分別係咩？ 其實就會香好多咯，同埋其實。整腸粉是要有一種材料，那些鮮榨花生油剩下的其中一種材料的，通常就不會賣出街的，即是通常是油廠才有的。是的，是 的。那這個是你自己發現還是你在雲浮？哦，即是那個師傅就有跟你說， 是的， 他那間店舖特別好吃，就是因為加了這件事。 是的，是的。 咁好啦，頭先你講米咧都揾咗一段時間啦，米噶嘛，大家知可能即係有好多款啦，有泰國米啊，有澳洲米啊等等啦。咁你又揀咗邊種咧？ 最後揀咗泰國米。 係。原因係咩咧？平。 都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同埋試過咯，其實試過幾種就覺得呢只得比較好啲，係啦，係啦。 咁你有冇知道呢一個石磨腸粉其實嗰個歷史係喺邊度嘅咧？你就自己喺雲浮嗰度拜師啦，即係其實係源自邊一度嘅咧？有冇知道？ 源自咧，其實應該就係廣東嘅，即係廣東省啦。咁佢有兩款嘅，咁一款就係潮式，一款就係呢一款，係啦。咁潮式大家可能都見到，就叫櫃桶腸粉。 哦， 其實佢就好細個櫃桶，有幾層嘅。但係呢個咧就比較新式少少，就係你見到。部機大比較大嘅，一次就係只可以整一餅嘅啫，係啦，咁所以有時我哋想快都快唔到。 但係個樣就係都係好似炒炒地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但係呢個就大餅好多咯，咁佢就會拉出嚟就薄好多咯，因為佢雞翼櫃桶嗰啲咧好細個嗰啲咧，其實就會我自己覺得就會比較一撇撇啲咯， 即係冇咁精緻嘅。 係啦，即係冇咁薄咯，同埋比較黐身少少。咁但係有啲人中意食嗰種嘅，係啦，係啦。 咁呢一隻就係咩色話？廣東色啊？ 其實都係廣東色， 嗰、那個就叫潮色。 係啦，嗰、那個就、我知道叫潮色，呢個我就唔睇清楚個別名係咩啦，就知道只係石即係雲浮出就係呢一種。 哦， 係啦，因為嗰啲石磨機咧，全部都係嗰度整出嚟嘅。 嗯嗯， 係啦，所以就係比較出名係呢一種。 咁、那個步驟係點樣呢？你話、如果要開鋪咧，都可能要預先好早，即係幾個鐘頭要磨定啲米漿啊等等。嗰、那個程序係點樣咧？平時你係幾點翻到嚟鋪頭嘅咧？ 其實六點幾七點翻到嚟咯。係啦，咁就步驟。咁啊，啲米要前一晚浸定先嘅，咁要用凍水浸啦。咁浸 係講得噶嘛？呢啲唔係商業秘密嚟噶嘛？如果你覺得係商業秘密，你可以 skip 咗。 唔太介意嘅，因為有啲我唔會講嘅。呢啲基本嘅話，其實做開都已經 都 已經 係。咁啊，浸咗啲米隔夜。 係啦，隔夜浸咗之後， 用凍水係有咩原因？因 為 等佢唔好熟咗， 都係咁啊。咁浸完之後就第二朝早先可以磨到咯。因為你就咁磨咧，咁就啲米就磨唔到，因為浸淋咗先噶。 即係人手磨嘅，定係機磨？ 唔係機磨嘅，係 啦。即係好似嗰啲茶事故香濃嗰啲咁樣嘅。 係啦，咁而家就有洗機器噶啦，咁就翻到嚟就磨咯。咁啊要注意翻米同埋水嘅份量咯。 系啦，咁 好快嘅啫，就咁将啲浸过嘅米摆落部机度，跟住好快拍个掣，佢就磨咗啲浆噶啦。 诶， 过程使唔使等好耐噶？ 都成磨个几钟，系啦，假如 磨个几钟啊？ 即系假如你卖得多，咪可以磨个几钟咯；你卖得少，咪可以磨半个钟。 但系你磨得多，剩翻系可以 系啦，可以第可以 keep 住嘅，摆喺雪柜，第二日都用得嘅。不过就尽量冇太多咯，因为始终。啲漿係新鮮，係啦，係啦，係。 咁磨咗啲漿就可以將啲漿就放喺嗰個 蒸爐嗰度 蒸爐咯，蒸爐。 係啦。 咁但係就睇下你再想要喺個腸粉度加啲乜嘢嘅材料啦。 咁就磨嗰程其實最緊要就唔係可以一嘢將啲所有嘅米同埋水一嘢車落去嘅。係啦，咁就頭先講啦，要注意翻米同埋水嘅分量，所以你都要 keep 住睇嘅。係啦，咁就通常我哋磨漿嗰啲就喺隔離切嘢。將啲新鮮材料切咗佢，因為你啲材料唔係買翻嚟就係幫你切好曬嗰啲嘢，跟住同埋我哋會再準備埋自己煲嘅豉油，係啦，所以其實都好多嘢做嘅。 料上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啦。咁你自己喺开铺之前系咪都自己试过好多唔同嘅 combination， 好多唔同嘅味道，跟住先拣咗而家有嘅咧？ 其实都试过比较多嘅，但系就最紧要系 揀翻啲比較傳統啲啦，同埋想盡量做到好似係比較港式咁車仔面咁樣咯。係啦，咁就可以 就即係多啲配搭。 係啦， 而家有冇邊一款係比較受歡迎嘅啊？ 肥牛生菜咯， 香港人都係中意食肥牛。係 啦， 肥牛生菜嘅磨腸粉， 係 呢一個味道係比較多嘅。咁我見到其實你哋都有做埋水餃喎，咁呢個係咪又係你去拜師學藝？ 呢一個就唔係啦。咁呢個就係本身我開鋪就係諗住做腸粉嘅。咁咧就其實一路以嚟我開鋪之前咧都覺得淨係賣腸粉係唔得嘅。因為腸粉是早餐嚟噶嘛，你最多都是當小食。但在香港咁貴租嚟講，你淨係做就係做早餐的話，你就死得啦。係啦，咁你一定有個主食。咁嗰陣時我即係整咁多款材料咧，就諗住將啲材料就擺喺車仔面嗰度嘅。係啦，咁諗住車仔面都好簡單啦，將個面抌落去攞一攞，跟住就可以出俾人啦。咁發覺其實都唔係咁容易整嘅。係啦，咁就好機緣巧合之下咧，就識咗一個大廚。系啦，咁佢咁啱經過，見到我個門口嗰度貼住啦，話請人嘅。咁佢又咁啱係喺中華廚藝學院嗰度畢業嘅。 哦，喺我之前都有訪問過佢哋喎。 係啦，跟住咧就咁啱就話佢又咁啱畢業啦，咁又撞正個疫情啦，又咪揾唔到工，咁就話可以過嚟幫我手。 嗯。 係啦，咁佢就話。我就話啊， 腸粉就唔識整啦，餃子佢包得好靚嘅，咁啊。 嗰陣時佢都冇話要整餃子嘅，咁佢就話乜都識整。 乜都識整，犀利。 咁咪中廚嚟噶嘛，即係可以整炒嘢啊，整到茶記咁樣嘅，即係想炒乜都得，揚州炒飯又得，乾炒牛河又得，咁其實，但係咧就最後歐坤出到嚟，因為頭先講咗我自己比較中意傳統嘅嘢，咁我一路都好中意食餃子嘅，咁我以前就住太子嘅。咁啊，太子嗰度成條街都係餃子嚟嘅， 我都有食過嘅，佢係個姐姐即刻喺後面包。 係啦，嗰度好多都係咁嘅，咁我自己就食慣嗰啲餃子咯。咁我就話不如你乜都識整，不如你幫我整餃子啦，因為我自己好中意食。係咁最後同埋呢啲手工嘢，我覺得 又 match 翻你本身嗰個手工腸粉啦。 係啦係啦，同埋就好似可以打造到一個傳統嘅餐廳咁。係啦，咁就覺得啱 feel 啲咯。 所以其實即係搞一門生意都好多嘢諗，即係啊，你想整腸粉學識咗，跟住又諗下又唔夠飽肚喎，跟住又要即係做埋午市啊、晚市等等呢啲，又要加多其他嘅嘢食落去咁，係啦，跟住請人啊，仲有係啦，咁啱你又遇到個全能嘅師傅啫。咁我想問一下 T 啊，對於呢一個嘅石磨腸粉啦，你又去過即係雲浮嗰度拜師啦，跟住又即係食過好多唔同嘅腸粉，點樣為之好食嘅石磨腸粉咧？ 首先要夠薄咯，咁同埋我自己中意嘅口感咧，就係比較有煙韌少少嘅，即係唔同。啲潮式或者即係而家比較普遍，香港其實都有好多石磨腸粉嘅，唔知道你知唔知啦？咁其實 有時有啲街市都有，但我唔知係你呢一隻即係大嘅爐啊，定抑或是櫃桶嗰款？ 兩款都有嘅，但係食完之後其實都係個質感就冇咁好咯。係，我就中意呢個質感會比較有韌性少少，跟住同埋個豉油其實就好多就係冇處理過，就咁就直接倒落去嘅。咁其實咧就因為呢啲腸粉係好索豉油嘅，咁就假如你就咁倒正常啲豉油落去咧，就會比較偏鹹咯，係啦，就會冇咁好味啦。 所以我今次嚟拜師學藝試下做呢個石磨腸粉，你覺得我最重要嘅技巧係喺邊度咧？ 最重要嘅技巧 就係用心做， 係啦，有心就係食神。 你又接到喎，好啦，咁啊，我哋咧下個禮拜再揾阿 T 咧，即係講下喺呢個逆市創業啦，即係點解喺呢個咁艱難嘅時期開間鋪頭，咁同埋即係開店嘅時候又遇到咩困難咧，咁同埋即係下次咧就真真正正入廚房啦。 看到漆黑中的鏡時空，與一刻反轉恨愛，亦自動復原矛盾，亦自在並存真虛。心中的黑鏡前生，這世也未完遇上，愛上就是緣，離去方可走得遠，塵世上通通學笑已清算，離人在世轉個圈。 转眼已学行再一季，偏偏剔透霎眼长大，年去再老迈又偏心计。 时间将近嚟到晚上十一点半钟啦，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3%。一阵间新闻翻嚟，仲会有朋友圈今晚请嚟有洪卓立啊。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多个早前因为疫情而被勒令关闭的场所，明日起重开，但仍然要遵守不同规定。其中婚礼和会议放宽到不多于50人，但不准饮食。酒吧每台不可以多过4人，亦都不设现场表演和跳舞。戏院入座率不可以超过一半。有酒吧提早一个星期聘请清洁公司消毒，并且分台和加装围板。有戏院预售的场次实施座位分隔安排，业界认为政府的限制可行。至于健身中心的器材之间要隔 1.5 米或者用隔板分隔，使用前后都要清洁消毒，连同教练在内，每个小组训练或课堂不可以多过8人。有健身中心负责人表示，很难限制人数。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全部由巴基斯坦返港，是连续第二日，是连续2日零确诊之后再有新病例，累计1044人确诊，但就连续18日无本地的新增个案。另外，再多1宗康复患者复阳的个案，患者虽然体内残留病毒，但无传染性。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目前输入个案能够控制，对于本地的风险相对较少。医管局强调，以往9宗复阳的个案，大部分病人体内都验出抗体，有信心他们安全，无传染性。过去1日再多12名确诊患者康复出院，93名病人仍然留医，其中1人危殆，4人严重，其余情况稳定。警方凌晨突击搜查尖沙咀一间酒店的房间，检获大约价值140万元毒品，以及大约27万元现金，拘捕2男1女，包括1名41岁休班警员，涉嫌贩毒。被捕人士正被扣查，涉案的休班警员将会被停职。消息指，被捕的警员是一名警署警长，曾经参与调查警方上星期侦破超过1亿5000万元的冰毒案，警方在他身上搜出大约2公斤怀疑冰毒。警方表示正是调查被捕警员的毒品来源，亦都会调查他是否涉及其他毒品案。 警方对于有警务人员涉及严重罪行被捕感到非常痛心，强调非常重视人员操守和诚信，不会姑息违法或违纪人员，会公平公正严肃地调查，绝对不会偏私。立法会内会听日召开两节会议，其中一节由现任主席民建联李慧琼主持，议程包括处理内会事务以及讨论立法会外聘法律意见。民主派向资深大律师戴启思和名誉资深大律师陈文敏寻求的法律意见指出，目前主持会议的公民党郭荣亨无越权，认为内会要先选出政府主席才可以处理其他事项，如果李慧琼处理其他事项有利益冲突和滥权之嫌。郭荣亨同意有关法律意见，但会先听取其他议员的意见再决定行动。李慧琼说未收到民主派的法律意见，重申郭荣亨只可以主持选举政府主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012点，升3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91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54，瑞士法郎0.977，加元1.4，人民币7.086，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78美元，卖出1703.6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同炎热，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谂一谂，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谂清楚后果。犯法就系犯法，一定要负责。 网上申请 CIBS， 我哋同你 介绍翻 少数族裔、 Namaste、 Balimna、 Dada、 非政府机构、 弱势社群 都可以喺 CIBS 呢个多元平台实现你嘅开咪梦。 第31、32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想知 CIBS 系啲乜？点样申请 Airtime 同资助？ 打嚟预约2331-2334，专人同你 介绍翻 Facebook 专业 RTHK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朋友是要见的，你今个礼拜见了没有？ 朋友圈。 今晚朋友圈呢，Kitty请来有Ken洪卓立啊。Hello。 Hello。 好耐冇见啊。 好耐冇见。 咁既然咁耐冇见，就不如 update 下个近况先啦。 日日都是在屋企。做运动咯，跳绳咯，又喺屋企。 跳绳，你系咪因为呢个疫情？因为之前咧见你都有做开 gym 噶嘛，咁而家就即系要关门大吉啦，即系暂时要留喺屋企做咧。有冇添置一啲健身器材咧？ 唉，其实呢个都少少棘嘅，因为之前去健身室嘅话，其实可以做到嘅嘢多好多嘅，咁又有教练啦，又有去。督促住、鞭策住，逼我做嘢啦，去做 gym 啦。咁而家反而喺屋企就懒啦。咁但系因为5月中就要离开香港去拍戏，咁要靓仔翻啲。咁所以就日喺屋企跳绳咯，即系减肥咯，即系搣走嗰啲呢一两个月食嘅嘢咯。 你得嘅，你次次演唱会之前都系咁噶啦。 辛苦的其实，但是又即系嗰啲咩啊，所谓 几耐风流就几耐折堕，咁就日日跳绳咯。而家系啊， 喂，但系我听讲咧话，而家嗰啲教练，即系健身教练咧，即系都有后着噶嘛，会上门教噶嘛，你咪叫你个教练上嚟督促下你咯。 系啊，但系屋企嘅器材始终有限啊，即系你除咗哑铃，除咗可能我喺即系买一条跳嗰啲绳之外，其实你好难去有在健身室做到的效果的，所以其实他们不是其实他们本身都嗌就头痛，因为他们都要 keep 的嘛，他们都 即是教练 是啊，教练都自己都要 keep 都麻烦，即是他们都要可能匿埋去一些公园去自己操嘢咯，是啊。 哦，那你又得闲要跟下他们去咯，两个人应该 OK 的。 应该OK 喎，两个应该 两个仲可以嘅。喂，咁但系听你咁讲，即系五月份嘅工作都touch wood 未受影响，都不幸中之大幸啦，系嘛？ 其实受咗影响嘅，其实应该已经开始咗两个月噶啦。 嗯。 咁因为要离开香港，咁所以所有都停咗啊。 嗯。 咁啊，成个剧组都停晒，咁本来都。本来都唔系点样讲啊，密笼嘅，即系本来都唔系 keep 住会喺嗰边嘅，咁但系因为而家即系 over 咗啦，即系时间上，咁所以五月其实去到我谂八月头都应该冇得翻香港，就直接喺嗰边即系一路赶戏咯，即系一路拍到八月咯。 哦，呢套系新戏嚟嘅。 新戏嚟嘅。 哦，因为之前见你好似都有开部戏，跟住之后又有拍剧咁噶嘛。 拖赖，嗰、那个拍晒啦，嗰两样嘢都。 嗯嗯嗯。 而家呢个就另外嘅、哦、古装嚟嘅。 哦，系咩？透唔透到露得个角色系咩嚟噶？ 唉，大镬啦！因为要 古装已经包到含噶，其实包到含，你使乜咁紧张啫？ 唔系啊，系包到冚嘅，咁但系因为要黐头套，即系要 all back 晒成个头， 系，所以个面型就好出啦。 系啦，即系嗰个面上面，如果你多少少肥肉都好容易见到嘅。 哦， 咁所以冇啊，减到几多减几多都冇办法噶啦。即系由嗰阵时拍，因为都新年前，农历新年前开始拍噶啦。 嗯。 咁嗰陣時就好凍好凍好凍，到依家我諗翻去呢次就變到好熱好熱好熱。 哦，我即係其實已經拍咗一部分㗎啦。 其實拍咗少部分咯。 哦，咁即係你要連戲啦嘅意思係嘛？個樣。 希望唔連戲嘅，希望再瘦啲。 我、哦、希望瘦咗啲嘅，我 OK。 希望啦，係。 咁你呢個修身事業就被疫情拖垮咗少少啦，延緩咗個進度啦。但係你嗰個打機事業有冇因為咁樣而節節上升咧？ 有啊，我諗大家都唔止我啦。我諗大家又唔係好出得街，咁又即係打邊爐啊、打麻雀嗰啲又唔做得，咁就唯有。一系就好文雅地睇书，一系就好放肆地打机。咁我两样都有做嘅，即我又唔系日日颠倒打晒机嘅。咁咪一日入边抽啲时间做下其他嘢咯。咁、 嗯、 都大部分时间都系打机嘅。 咁有冇啲咩成就开启咗出嚟咧？ 又冇、啊，因为即系我觉得呢个时间反而系同一啲旧朋友或者。嗯，你啲戰友多咗相處時間嘅時間咯，嘅時候咯。 即係你話打機上面嘅戰友係嘛？ 係啦，打機上面，因為你 online 即係大家都喺屋企啊嘛。咁online 做所有嘢都其實係容易咗噶嘛。 嗯。 即係或者大家時間上都容易咗去一齊約噶嘛。 係。 約住嚟打機，所以反而係揾翻啲可能喺 Facebook 內冇溝通，咁但係原來又有一齊有打機嘅人嘅同學仔咯，係、 嗯、 啊。 喂，咁其實喺呢一段咁艱難嘅日子裏面，有冇啲乜嘢你係發掘到自己嘅長處出嚟？即係譬如我而家打開 Facebook 咁，見到好多人都會即係煮嘢食啊、焗麵包啊咁噶嘛，即係有啲人會甚至做手工啊等等啦。你有冇做啲你平時係從來冇做過嘅嘢咧？既然咁多時間留喺屋企， 我講翻轉頭，我唯一真係跳繩喎。我好似唔係，因為好似聽落好簡單。 小學之後都冇跳過啦。 从来冇跳过， 从来 咁，但系我发现原来跳绳系都几 work 噶， 系 即系喺 burn fat 方面， 系你跳几耐啊？一日要？ 我就问教练，我话佢就话，因为我开始问佢，我话诶应该一日要跳几多下最少？咁佢就话唔系用下度去计嘅，时间去计嘅。咁我就两样都要做齐，佢就话最少要过半个钟，但系又唔好多过45分钟。 系吓，即系连续半个钟啊！ 即中间自己斟着头啦，咁但系嗰个过程成个你就唔好俾自己个心跳慢落嚟嘅情况之下，就最好半个钟至九个字。咁我就两样都做齐咯，我有半个钟至九个字，同埋数自己跳咗几下咯。 系，咁你觉得系好快会见到效果嘅呢个跳绳？ 都好似好似好过跑步 喎， 即系喺我身上，因为我唔系好中意跑步。咁我跳绳啲时间好似快过啲，同埋可能系咁数住咧，一路数住有啲嘢做咧，咁就觉得个过程好似快啲咯。 系，不过其实跳绳都好攰嘅，我自己觉得。如果连续差唔多，即系你系冇乜点停咁样跳半个钟，我觉得攰过跑步咯。 但系个心跳即系跳得快啲，可能个效果就系因为咁快，即系好啲咯，即系觉得。 OK。 感觉 系咁，所以你揾到呢个有效嘅方法就 keep 住啦。咁希望你拍戏嘅时候就瘦翻啲啦。咁与此同时咧，今日其实你就带咗首新歌嚟要介绍嘅，就叫做《无他》。 无他呢只歌开头都担心大家会误会咗个歌名嘅，咁但系由于因为本人同埋本公司嘅同事都觉得无他呢个名好似几型咁样，咁所以就 keep 咗啦。 你初初觉得会误会成啲乜嘢咧？ 有两个说法或者解读嘅，其实无他呢两个字，即系第一个可以系冇所谓啦，即系 OK 啦，即系咁样嘅方向啦。另一个方向其实系可以系冇咗呢个男仔他呢个人嘅说法，咁。到最尾我哋都驚混淆，所以就譬如喺啲文案啊或者宣传上面都会 hashtag 翻 no big deal， 即係冇所谓呢个方向。 係。 只歌其实我第一次同张楚乔小姐合作，即係佢係一个即係我同佢冇合作过啦，咁其实係冇乜点溝通过究竟想填乜嘢嘅。咁淨係即係希望有一個 film 係 for 今年嘅 project， 就係希望全部都係喺夜晚發生嘅。因為我唔想有一個好似之前咁有一個故仔，或者有上中下集，即係我唔想有呢啲啲嘅規限。咁所以淨係覺得不如三隻歌都喺夜晚發生啦，即係所有情緒又好，即係場景又好，都係夜晚發生嘅。但係係冇牽連、冇關係嘅三隻歌， 純粹係時間上喺夜晚發生嘅。 係啊，純粹時間上。 係，呢個係第一首。 呢只係第一首，係今年嘅第一首。咁只歌其實係講緊有好多唔開心、傷心嘅嘢，其實只要自己諗通咗，其實係好多嘢都可以好容易，或者唔應該咁講，應該好快會過嘅。即係有好多時。譬如朋友会陪你一啲唔开心嘅时间，譬如我当失恋咁之算，譬如你失恋，咁你朋友会陪你啊，可能系同你出去行街睇戏、食饭、唱 K， 咁跟住会讲好多，你唔开心啦，即系分析俾你听啊，件事或者点样。其实好多时，你系当事人嘅时候，都未必会好容易咁释怀嘅，即系未必好容易咁过咗呢一个节嘅。咁。反而是有很多時候都是自己想通了，就突然間叮一聲過了的。是。那我自己通常有一些壓力啊或者不開心的時候，其實我反而會選擇躲起來的。即我反而會選擇有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即可能是平時有很多東西好好食但系好肥嘅，咁先算啦。即系可能会 你睇下讲讲啊，都系讲翻食嘅， 放纵自己啊。咁可能会即系我未必会逼自己瞓觉嘅，即系我觉得想瞓就瞓啦，即系颓废咯。即系会我会俾自己颓废嘅。我觉得去到某一个位或者去到某一个 程度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很过分或者好像是时候要停即是不想再在这个情绪里面。那个人就会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放低了某些东西。那然后就会反而 会所谓振作或者所谓开心翻点。 所以其实拉翻你出嚟嗰个都未必系身边啲朋友，即系虽然佢哋会陪下你啊，或者叫做分散下你嘅注意力，但系到到最后真系抽翻出嚟嗰下，都系靠自己嘅。 系，都系要自己谂通嘅。即系阵时其实系有少少自我疗伤嘅方向喺入边。 嗯哼，但系睇个 MV 其实都仲系喺嗰个自我麻醉嘅阶段咁嘅。即 是 好像又坐立不安啊、 其实是的、就是讲你睡不着究竟即是为什么你会睡不着，当然首先是压力啊，很多人想啊，不开心啊、跟住就是到底你睡不着你会做什么呢，那我又要讲食了，我自己睡不着。 不生肉啦， 那 我见到。 不生肉不是我想的。我自己就会吃一些淀粉的东西咯。所以现在不是要跳绳跳得那么辛苦咯。因为食淀粉你会眼瞓啊嘛，即系容易啲眼瞓有睡意啊嘛，咁就趁嗰个时候瞓觉咯。咁但系我听到好得意嘅，因为今次开会讲嘅 MV， 原来大家失眠嘅时候做嘅都好唔同噶，即系有啲朋友会洗厕所啦， 吓， 有啲朋友咧，佢话系真嘅，我唔讲边个啦，佢话佢真系会去帮邻居抌垃圾。 吓，点样做到呢样嘢？即系佢啲邻居平时将啲垃圾摆咗喺门口咁样。 系啊。 系。 他说他会夜晚睡不着就会帮手抌垃圾，帮大家抌垃圾，跟着会洗后楼梯啊、擦干净那些东西，我觉得啊那都挺有建设性，如果你睡不着可以帮手去祝福人群都挺好， 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即保持清洁很重要嘛。咁但系你有冇发现好多人都即系喺呢一个情绪上面，即系可能瞓唔着，即系其实瞓唔着即系有情绪啦嘅时候咧，好中意清洁咧，即系其实系一个好疗愈嘅过程嚟嘅。 其实有摆入去个 MV 度嘅，因为但系又唔系好想洗厕所，所以就变咗拖地咯。即系真系有，因为佢哋话诶做到做呢啲家务做到攰，你就会瞓觉噶啦。 嗯。 咁所以佢哋就嗌選擇可能洗廁所啊、洗碗啊，咁喺個 MV 度我哋就用拖地去代表咗呢件事咯。 咁係咪即係話喺家務上洗廁所對你嚟講係最厭惡嘅咧？ 洗碗啊，係。 哦，洗碗，嗯。 好奇怪，有好多朋友我成日聽話，洗碗好舒壓，可以即刻。 我唔覺喎，我最憎洗碗喎，我都係。 我所有家務入邊最憎就係洗碗。 係啊，我因為我好怕嗰啲油。同埋嗰陣味咯，即系我煮嘢食我系好 OK 嘅，但系到洗嗰下我系好难顶，我觉得呢个系我觉得最仲惨过洗厕所喎，洗碗。 系啊，所以冇啊，冇洗到碗啊 ，MV 入边都。 嗱，咁你头先讲即系当你即系处于呢首歌嘅状态嘅时候，可能你会即系俾自己放纵下或者颓下一段时间，咁颓到即系冇得再颓嘅时候，你自己就会醒啦。咁不过呢一段时间会维持几耐咧？ 试过工作压力大，咁个人好。即系起身就一排啦，好耐之前嘅，即系起身就想喊，即系真系想喊，即系冇原因嘅。总之起身就想喊，跟住起身，譬如嗰日唔使开工，咁喺屋企咁啊食饭，咁食饭又喊， 即系开唔开工都想喊。 系啊，咁我就俾自己听同一首歌，咁啊即系唔开心嘅歌嚟嘅，咁啊 keep 住听呢只歌，开头都越听越唔开心嘅。咁但系听下，听咗我谂听咗两日啦，起码都，咁跟住就慢慢觉得，哎，好似够啦，即系好似好唔想再喺呢一度，即系好唔想再听，咁反而就系因为咁样跟住掹开咗，即系唔听 headphone 啫，就个人就好似真系翻嚟正常嘅时间，正常嘅情绪，个人就好似好啲咯。 不过我觉得呢个都是一个挺好的经历嚟嘅，即系我谂好多人都有试过，就是当你好不开心的时候，有一只歌，佢未必嗰啲歌词好重啊，但系总之你就是好想听住佢啦。咁一听的时候咧，你嗰下又好似想涌上嚟咁样。咁但系当件事过咗，或者你个情绪冇咗嘅时候，有一日你唔小心，即系可能碌开个 playlist 再听翻，你完全冇咗嗰种感受，即系冇咗听嗰首歌又涌上嚟嘅感觉咧。我觉得个人好似进步咗咁样咯，即系好似你已经跨过咗嗰件事啦，完全系 自身自我。其实嗰只歌咧，嗰只歌系韩文歌嚟添。其实我 其实你系唔知佢讲咩，定系大概都知佢意思？ 唔知噶，净系系慢歌同埋觉得好听咯。 吓， 咁就冇，就 keep 住系咁听 ，keep 住系咁听咯。 系。 咁你唔知佢讲咩噶，但系觉得系好似越听越惨，越听越惨，咁就 keep 住听。 嗯，其实你个人都几几唔开心噶，成日好似都容易，我觉得 都系嘅，但系我会自己好翻嘅。 嗯， 即系好多时都系自己慢慢好翻嘅。 即系譬如好似你 系咁噶， 你啲歌咁样咧，我都俾你嗰啲歌啲名字有时 fit 地咁样。即系譬如上次喜剧收场咁，我第一下翻到公司见到只碟嘅时候，系咪终于有开心啲嘅歌啦咁样啦？跟住一摆落去听，咦唔系喎，喜剧收场系个名字都系呃人嘅。譬如今次无他，虽然都系好似想讲话你嗰个心态话算啦，即系放轻松啲啦，所有嘢其实都唔系咁大件事嘅啫。咁但系即系一路听嘅时候，其实你又系只不过安慰自己嘅说话，你又未真系去到嗰、那个即系豁然开朗嘅阶段，即系都系总系有啲 sad 嘢喺度。 拍 MV 嗰样嘢系真系希望大家好似我咁样讲，即系可以摆低啲嘢，即系 MV 到最尾就系、是、啊到天光啦，即系终于都行出呢间屋。即系再开工又好，边度都好，即系有少少呢个寓意嘅，即系希望大家听完只歌可以摆低呢啲唔开心嘅情绪嘅。 咁希望你呢首歌成为某啲人即系喺个情绪当中会 loop 住听嘅歌，然后到佢哋冇事嘅时候听翻呢首歌，冇嗰种感觉啦。咁喂，咁 希望 嚟紧头先你有讲啦，即系呢一个 collection 你会有三首歌啦，即系今年目标派咁就系同呢个夜晚有关，无他咧就系、是、第一首啦。咁嚟紧嗰两首其实做咗未咧？ 揀咗 demo 同埋有一隻其實應該會呢一兩個禮拜會動工開始錄，有少少非主流嘅嘢喺入面嘅，即係唔係一啲好商業嘅歌嚟嘅，因為少少私心嚟嘅，即係我想一個 project 變三隻歌，咁可能有一隻比較傳統大家覺得嘅情歌。咁跟住有一隻係呢隻無他中版少少嘅，咁有一隻就希望係少少得得地，但係又幾特別嘅歌咯。即係我唔知做咗出嚟會唔會有呢個效果或者感覺，但係我 target 上係想做一隻咁樣嘅歌。 嗯，咁但係你話你五月有可能三個月時間都要趕嗰部戲，咁可能個歌咪要遲啲先至出到咯。 係啊，所以就要呢。即走之前飞之前就希望录好一隻同埋拍埋 MV 咯，咁就跟住返嚟就可以即刻做宣传啦，跟住先至返嚟就再录最后嗰隻歌。 好啊，咁希望即所有嘢都能够如期进行啦，同埋你要离开香港，即唔知你去边啦，但係去边都小心啲啦而家。 大家咁话，大家咁话。 咁今晚多谢晒洪卓立，我哋听下佢首新歌《无他》。 Thank you。 疮疤要去治理，去爱人有牺牲也有舍弃，相恋到尾从来也了不起，变为人靠资质也靠运气，哪有人每天生个个欢喜，